今日讲底轮啦，讲少少家庭排列啦。咁我想讲紧咧，就话咧，我啲客人当中咧，好 interesting， 乜嘢人都有，即系好 spiritual 嘅人又有嘅，即系佢 spiritual 到佢平时已经系玩开水晶啊，用咗好多年啊，跟住自己本身又学过晒嗰啲譬如 quantum touch 啊 ，energy healing 啊，跟住麦伦佢亦都好熟啊，你知即系有呢啲客人嘅话，甚至佢系话听到声啦，跟住会见到你哋。即係所認為嘅係即係唔同嘅神啊 ，OK 咁樣，跟住佢會用隻手去幫人哋醫病啊！即係你聽落去，你會覺得嚇咁癲嘅咁樣，咁但係我同姐布癲係 OK 嘅，接受到我哋冇問題。咁同埋薩滿其實有講呢啲嘢噶嘛，咁所以個客人都開心啊！即係佢覺得你冇將我排除在外，即係你冇覺得我係癲嘅。我同人哋講，人哋唔係好明白。咁我俾佢個建議，我就話你要有 training， 即係如果你真係有呢個 gift 咧，能夠睇到 energy 啊，你能夠見到人哋個身體發生咩事嘅話咧 ，you need some training，OK？ 譬如我哋做 extraction， 因為佢有同我講話，佢做咗之後咧，佢會病咁樣 ，and it's not supposed to happen。即係好似我每日幫人哋清、幫人做嘢咁樣，我冇事噶。我去俾人睇啦 ，OK？ 啲人俾我反應就係、是、啊，你個肝真係好乾淨。我話係啊，唔食煙唔飲酒啊嘛。呢個胃啊又冇嘢喎，咁樣跟住佢揾嚟揾去想揾嘢啦，跟住揾到最尾佢話：喂，你個身真係冇嘢嘅喎。我話係啊，我得個攰字啫嘛，因為冇時間休息，我咪好攰咯。Apart from that， 我其實真係好健康嘅。It's true。有啲人即係你話可能今時今日當然你嘅西醫或者係其他人會覺得黐線啦，咩可以幫到人啦，咩睇到人哋嘅身體有咩事。咁但係你諗下，其實我哋講緊。盤古初開，我哋啲祖先啊，以前嘅酋長啊，以前嘅祭司咪其實做呢啲嘢嘅咯。咁你真係好難去排除話，係咪真係有人佢係冇呢個能力噶嘛？你明唔明啊？咁有啲人佢真係得噶啦，好似有個好出名嘅女叫 Donna Eden 啦 ，OK， 我都有跟佢學嘅。咁就係佢話佢自細睇到 energy 嘅，唔止佢 ，OK。佢全家都系咁样嘅，咁跟住佢就而家有教人啦，话佢啲班系世界各地啲人都一齐过去啊 ，OK， 好出名嘅 ，OK 喺呢一个界别里边，呀，咁当然你可以话佢癫嘅咁样，但系 her stuff seem to work， 佢 seem to 帮到好多人咁样。我想举一个例子俾大家听咧，湿疹咯 ，OK， 湿疹而家咪困扰好多人嘅，影响好多人嘅。咪、right? 可能大家都是食啲咩好啊，搽啲咩好啊，咁當然你可以講咧，你咪唔好食糖咯，你咪食脂肪飽和脂肪啦，係嘛？要補充嗰啲 omega 3咯，可以講呢啲冇問題嘅。搽咩啊？唔好搽 chemical 嘅嘢啦，你要搽 calendula 啦，即係金盞花啦 ，OK， 係啦，跟住適當補濕啦，搽啲滋潤啲冇刺激性嘅嘢啦。Yeah， we can all say that 冇問題嘅。OK， 甚至有啲人話要搽蛋黃油啊咁樣 ，OK 嘅冇問題。可以講，但係咧，我想話我睇過一個documentary，OK，、okay? 一個現場拍攝嘅，就係海靈格，即係家庭排列嘅嗰個宗師海靈格，佢90多歲，最近個 founder 即係個男人過咗身，個太太仲喺度嘅。咁咧就係有一個英國嚟嘅男人 ，OK， 佢咧就。他就話佢個小朋友咧，嗰陣時幾歲大嘅啫，就有好嚴重嘅濕疹。佢就話咧，無論點樣食藥啊、睇醫生咧，佢都枕住翻嚟嘅。咁因為咧，阿海靈格搞親咧，都係幾百人去，咁所以排嗰一次咧，嗰一幕我記得都有十幾廿人一起排，好多人排。咁咧，我唔知道由頭到尾係點，但係咧，我睇緊嗰幕，佢已經開始 form 咗個形態出嚟嘅啦。咁咧就係、是。當事人佢有落場嘅，佢家庭排列佢有落場嘅，咁咧就有一個女仔咧就出咗嚟，同其他人啲反應係唔同嘅 ，OK？ 佢就係一臉茫然，但係有憤怒嘅。跟住海靈格就 instruct 身邊所有人咧，要望住依一個人，依、這個女仔，你逐個逐個望住佢。海靈格知道發生咩事㗎 ？OK， 佢雖然係從旁觀察，但係咧佢知道發生咩事，而佢就叫身邊所有啲人圍住依一個女仔。佢有迷惘，但係亦都有憤怒。跟住咧，佢逐個逐個望，佢女仔開始驚啦。而海靈格就 instruct 嗰啲圍圈嘅人咧，就同佢講話 ：I see you，OK，、okay? 跟住 We love you。 定係類似，仲有可能係 it's okay 咁樣嘅意思。OK， 跟住見到個女仔開始咧個身體有反應啦，即係可能佢會抽搐啊，有啲反應。OK， 跟住佢慢慢咧就噴咗出嚟喺個圈以外啦。咁你以為件事就咁完咗啦？後來呢個英國先生咧，佢就翻咗佢鄉下即英國啦。跟住佢後來寫信過嚟咧，佢就話佢個仔嘅濕疹就好翻啦咁樣。咁當時我哋其實冇人知道發生咩事，點解會有個女仔喺中間走嚟走去，又迷惘又嬲咁樣樣 ，and then 啲人要圍住佢剩。跟住後來揭曉咧，原來依個女仔咧，依個家庭排列嘅角度去講啊，佢代表緊嘅咧，其實係依個英國男人，依個男事主，佢個前女友嘅憤怒。而呢一股嘅憤怒咧，轉移咗落個仔身上邊，即係我知道你聽落覺得哇，有冇可能係咁啊 ？make 唔 make sense 啊咁樣？但係我咪話有啲嘢真係，你如果唔去用靈性嘅角度去解釋咧，其實你真係冇第二個角度解釋嘅。個濕疹的而且確就咁好翻喎，又從此冇再復發過。And then 嗰個憤怒係來自於爸爸媽媽以外，當然可以係爸爸媽媽自己嘅憤怒。轉移咗落去個小朋友度，亦都當然可以係爺爺、嫲嫲、公公、婆婆或者任何家族裏面有血緣嘅人。但係今次因為點解會咁例咁特別作為一個 case study 咧？就係、是、因為佢唔係一個有血緣嘅人嚟 ，supposedly 係爸爸嘅前女友啊嘛。咁佢點解會可以轉移到咧？咁呢個係一個謎啦。OK， 但係因為嗰個人佢對佢爸爸嘅嗰個怨恨咧 ，transfer 咗落去佢個仔度。咁爆到成身都係，咁你想象下 ，OK？ 假設依樣嘢係真實嘅，係因為第三方嘅怨恨而令到個小朋友承受咗依一個嘅情況。如果唔去 address 依一個部分，你真係冇辦法去根治到個問題。如果客人係有靈性啲嘅咧，係容易溝通啲嘅，即係譬如。好似我昨日做一個係 cancer 嘅客人咧，我唔開名啊，希望你唔好介意，我唔開名，我只係想分享個 case。當然嗰、那個事主係有翻少少年紀嘅啦，我嘅係一個中老年人啦，我嘅我諗我唔記得 exact 歲數，可能六十幾歲咁樣啦。咁就做個排列嘅時候咧，我哋幾個人幫佢排，當然有人喺現場係佢個，譬如佢親人係佢個女啦，係冇反應嘅 ，connect 唔到嘅。但佢姨仔反而係 connect 到嘅，跟住我同我同事咁樣 ，anyway 排咗出嚟咧，就係原來佢依一個病，我同佢講嘅話，因為我代表佢嘛，跟住我望住個病啊嘛，我望住 cancer，OK， 跟住我係一臉茫然嘅，即係我係個感覺嚟嘅時候係點解會係我咯？即係點解我會有呢個病咯？咁跟住喺個過程裡面個推動咧，嗰個互動，你見到個靈性嘅移動咧，就係 somehow at one point 我係接近咗個病，我成日好似喺佢後邊，唔係攬住佢，但我喺佢後邊。後來解釋翻出嚟嘅時候就係、是、哦 ，OK， 其實當事人冇做過啲乜嘢去防止個身體有呢個病咯，你明唔明啊 ？OK， 即係佢嘅生活習慣、佢嘅飲食各方面其實係。是將自己 push 向依一個方向，咁跟住再排啦。嗰、那個病咧，對我阿病人嘅感覺就係佢好嬲，佢好嬲我嘅，係 full of anger。跟住再排個媽媽啦，即係病人個媽媽。OK， 咁咧，病人個媽媽咧就企咗喺度。佢開始嘅時候咧係有眼淚嘅。嗱，依一個人我想提一提係當事人，即係真正嗰個病人個姨仔嚟。佢冇受過家庭排列嘅 training 嘅，即係當時我即刻捉佢落去，我話你要做依個位，你企喺度，你唔好喐，你唔好諗嘢，你放空咁樣樣。跟住咧，佢開始眼泛淚光 ，OK， 開頭嘅時候，跟住之後咧，佢隻手開始咁樣隻手飄上嚟，佢好似撳唔到隻手落去，佢隻手就咁樣上咗嚟。And then 我咧隻手就係一路上，但我係左手一路上。跟住我 feel 到好凍，我成個左邊好凍，跟住好痹。咁我有 training， 我知道我左邊係依一個即係女性嗰邊冇係媽咪嗰邊出咗問題。跟住依個時候咧，深敲個靈性嘅移動個 spin 咧，我就去咗挨咗落去嘅個媽咪度，跟住佢隻手就降咗落嚟，跟住 佢後來講翻佢就話呢個時候佢係平靜翻嘅，and then 我都覺得平靜，但係更加有趣嘅就係個 cancer 都覺得平靜，即係我哋三個我哋冇溝通，我哋冇夾冇剩嘅，OK，我哋三個都喺嗰個 moment，我黐翻我媽嘅時候，即係我係病人啦，OK，我代表佢啊嘛，我挨落去阿姨仔，which is 阿媽媽嘅時候，平靜翻落嚟，OK，跟住。我以為嗰個靈性嘅移動完咗啦，同一個排列完咗啦，但原來未嘅。跟住咧，我再喐啦，我再喐啊，再喐，再喐，再喐。咁呢個時候咧，知道有個 missing piece，咁 missing piece 係邊個咧？咁後來就係拉咗一個人落嚟，而嗰個人咧 turn out 咧，原來就係病人嗰個冇聯絡嘅細妹。個細妹係由佢個女去代表嘅，但係佢個女其實 connect 唔到 to 個 force 啦，叫做跟住係佢冇反應嘅，connect 唔到，佢移動唔到嘅。但係我咧以為移動完咗啦，而我到最尾我嗱我隻手又嚟啦，跟住咧我就揈咗翻去搭住咗呢個細妹，跟住個移動先完咗。咁呢個時候咧，我哋完咗啦，各自各去嗰個過程裡面，你。代表嘅時候，你個感受係乜嘢？冇個角色設定㗎嚇，本身，OK，即係冇話啊，你要咧嬲嘅，或者你要開心，或者你乜嘢冇嘅。你甚至我都唔知道我媽媽過咗身，但我後來回想翻就係話，OK，即係我個手升上嚟嘅時候咧，媽媽嗰邊跟住我凍啊嘛，OK，我就諗其實呢個係咪個 hint？但我嗰下我唔明啊，OK，好多時候當時。即係當事人會明，但係你本人，你代表個人，你唔會明。你只能將你個感受講出嚟嘅啫嘛。OK，同埋 somehow 佢 push 你去喐嘅時候，你唔係要去理解嘅，你要講翻出嚟。而當事人就係望咯，跟住之後你去講翻俾佢聽咯。OK，咁跟住我哋之後講翻俾佢聽嘅時候咧，係喺事後我哋先知道原來 OK，cancer 望住我，佢係好嬲咯。我挨埋去妈咪度嘅时候，cancer 先嬲完啦，OK，and then 到最尾，我只手好似个钟摆咁样，我成个人旋转，我揈翻去个细妹度，系冇联络啦。呢度仲有一个位我讲漏咗，就系咧，我一只手咁样搭住咗佢嘅，即系佢个头喺度啦，咁我搭住咗佢咧，OK，记住唔系我刻意要过去嘅，系灵性嘅移动。And again，唔知咩叫家庭排列，同埋冇排过嘅人，你未必会信，但系你排咗你就知。跟住咧。我突然之間，我成個右邊好似係咁跌，係咁跌，即 literally 唔係感覺，我直情係好似你明唔明？我真係成個人跌，我成個右邊喺度跌，係咁跌。跟住之後咧，我就同翻阿 cancer 嗰位叔叔講，我就話：我話你呢個細妹，佢係同佢個先生嘅關係好密切，佢係因為係咪因為同佢夫家有關而同你哋斷咗聯絡？跟住佢就開始。倒出嚟咧，明唔明？即系就话，原来阿妈过咗身啦，OK 嗰个位讲啦，咁所以可能 explain 点解头先嗰下个洞啦。跟住咧，我有问佢，我话你有冇应承到你阿妈有啲嘢要做，你冇做到？佢话冇啊，OK。咁我叫佢翻去再谂啦，佢未答我啦，而家 OK。因为我尝试去理解点解话个仔揈翻去个阿妈身边嘅时候咧，个病会停啊？你明唔明？个病会平静翻落嚟。咁跟住。呢、这、一个系咁扯嗰度咧，佢就话佢听佢老公讲啊嘛，上次嚟咗啊，坐咗一阵咋，又就走啦，咩咩，即系讲一大扎喺度呻嗰啲啊，即系老人家喺度呻嗰啲，跟住咧就打俾佢啊，话阿妈过咗身啊，都话买机票去台湾啊，咁样，你之前俾份 form 俾佢填咧，叫佢写困扰佢嘅事啊，或者系咩大事件啊，剩嗰啲，全部冇写呢一 part 嘅，冇嘅，因为正常嘅我哋咧都系。好冷静啦，OK，跟住好笑面迎人啦，对大家都好 nice 啦，咁样系啦。你做乜嘢啊？你唔信有能量嘅人，你真系排一次啦，OK，你就知系点样一回事。即系我嚟紧都谂住，哎，唔好吓人，不如唔好用真人牌啦，不如用公仔。OK，我可能嚟紧就用公仔帮人排就算啦。但系即系事后我同翻阿 Cancer 爸爸讲嘅时候。跟住爸爸咪倒出嚟咯，即系个细妹又点样样唔理啊，跟住个老公又点样样啊，咁样唯一而家仲未解开个谜底就系佢系咪真系有应承到阿妈呢啲嘢佢冇做到，OK，系啦，唔知，但系其实 當事人係要 pay attention to 成件事嘅互動嘅，你明唔明？但係即係咁講，但係你知大部分嘅香港人其實真係老老實實唔係特別靈性高嘅 ，OK？ 咁但係如果你唔去 pay attention 咧，咁我哋又唔知喺度做乜嘅喎，你明唔明？因為我哋其實 connect to 當事人咧，佢嘅 energy field 咯，即係佢個能量場啊，我哋係好似變咗粒粒棋咁樣樣。我而家回想翻咧，我覺得係。个阿妈好 lost， 我知讲好似灵，好似讲灵异节目咁样，即系个阿妈过咗身，我嗰下我唔知噶嘛，都话我系之后先知噶嘛，但系佢好似系若有所失嗰种感觉喺度走嚟走去啦，咁但系咧吹到啤啤声嘅就系、是、阿、啊、当事人好似唔知道我哋做紧啲乜嘢，跟住就喺度发紧吽斗咁样样啦，跟住我又出咗声几次，我话你要 pay attention to 我哋嘅互动咯 ，OK？ 因为其实我哋系你。嘅 projection， 即係你投射我哋，而我哋係連結你嘅能量場，去顯示俾你睇而家發生緊咩事。排列就係一件好神奇嘅事，即係你話佢神奇到點咧？就是、監獄而家都用依樣嘢咯，係啊，即係譬如啲人想睇點解啲人咧會去犯案啊，或者點解嗰個人會有咁強烈嘅嗰啲叫咩衝動啊 ，OK， 咁出個慾望要去犯案去害人咧，咁樣，跟原來排下排下，哦，原來佢有個唔知邊個死咗 ，OK，and then 佢係被害死嘅 ，for instance，OK，、okay? 跟住佢將佢依一個憤怒轉移咗。其實呢啲上網打 family constellation 或者係家庭排列啦 ，and then 你打 case study 咧 ，OK， 你會見到好多好神奇嘅嘢。頭先講個濕疹個案都係嘅，如果你唔排，你咪繼續喺度食藥。跟住搽藥膏咧，咪食成世，食到好似之前英國有個 case 咧，就係佢食到冇用啊嘛，身體完全有嚴重嘅抗藥性，藥石無效，全部冇曬用。OK， 但係 what if 我成日都話你唔好信，但 what if 你個濕疹嘅源頭根本唔係個身體嘅問題，就好似頭先我個英國先生個仔咁樣樣，係原來係佢之前個女朋友嘅憤怒啦。OK， 濕疹是憤怒嚟嘅。OK， 講完噶啦。咁而佢因為要娶依個小朋友個媽咪，而飛咗嗰個女朋友。OK， 而嗰個 transfer 就咁樣過咗嚟，喺個小朋友身上面顯現咗。點解唔知 ？OK， 係咪一個細路仔細個佢嗰個防衛力比較弱咧 ？I don't know。OK， 我唔知道。海靈格冇解釋。OK， 我哋淨係睇個實質嗰個排列，跟住就咁樣嚇，冇血緣都過到咁樣。我初時我以為有血緣就話過到，咁依我嚟知啫。咁但係嚇冇血緣都過到，好得人驚喎咁樣。你哋有冇聽過啲錄音？好似俾過你哋聽過係嘛？有冇人有印象 ？OK， 我揾得翻出嚟㗎，因為我 save 咗㗎。你等一陣啊。你哋應該聽過㗎啦，我再播多次啊，好嘛？ 我想讲有啲好神奇嘅事发生咗，即系话说就系我妈五月头做手术嘅时候啦，咁啲医生就趁劏开佢个肚，咁啊索性就攞埋各部分嘅组织去化验啦。咁嗰个组织化验又搞咗一搞，就搞到今日先有得攞报告。点知个报告一攞翻嚟，发觉系完全冇癌细胞。之餘，即係嗰個癌指數係零之餘，仲要係每個部分點解之前會痛係純粹因為發炎腫咗咯。 繼續啊！ 成件事係好神奇，黐線地神奇。 仲有 之前照過 MRI 又照過另外一個叫正電子掃描啦，咁其實都係已經完全係 scan 過曬有黑影啊，跟住個卵巢亦都係。作多 7.7cm 的一嚿很大的东西，但现在是什么事都 没有。这个其实做些什么呢？不就是抽走癌细胞的能量，其实是啊，即是当然如果不信有能量的人，你讲的都很浪费了， OK？ 是啦，咁啊，即是下下问你能量是不是龟波气功那些，你当然不用跟他讲啦，讲来都浪费，没用的啦，这样。咁但是如果是 energy work 的人就知道这件事存在，譬如你有朋友是学过灵气都会知道是有这件事的， OK？ 咁其实有很多形式的，什么quantum touch 啊， OK？ 跟住 pranic healing 啊，你 up 啦，好多的， OK？ 是啦，他有他的系统的，同埋是有得学的，咁有啲人特别有天分，有啲人冇天分咯。咁但系冇天分唔代表你唔学 學唔到嘅，點照可以學到？你可能要多啲嘅時間去 practice 咁解咯。OK， 係啦。咁頭先講嗰個就係抽癌細胞嘅能量。OK， 唔好再餵佢啦。咁呢個係能量層面啦，肉身層面你咪唔好俾糖佢食咯，好簡單。OK， 一情緒層面就係你嗰個癌細胞佢背後誘發佢嗰個情緒係乜嘢，你咪要唔好再爆嗰樣嘢咯，抽咯又係，即係淨化咯，清淨咗佢咯。And then 我就話點解 Helix 我咁想做排列咧？我咁中意做呢樣嘢就係因為當事人會見到，當事人見到咧，佢本來唔相信有靈性嘅嘢咧，佢做咗之後佢都會 OK 咁樣，係啦，即係好似依個人，你諗下，我琴日做嗰個人，如果佢真係可以揾翻佢細妹，同佢和解翻，咁。靈性層面嗰度，我哋解決咗咧，咁咪變咗又多一重嘅勝算咯。即係我唔夠膽講話，喂，你一定會好翻咁樣。但係你如果依一個係叫 root 嘅話，你真係要去個 root 度解決咯。嚇，我發覺我好似全程冇講過脈輪，唔緊要，我而家講少少 ，OK。嗱，就真係對唔住啊，戒唔到個壞習慣啦，就係、是、會諗到少少政治嘢去講啦。就好多人唔明點解而家咧？啲人咧，政府又好啦，警察又好啦，同埋啲藍絲可以咁樣樣，明明佢覺得喂事實已經擺在眼前啦，係咪先？你選擇性執法啦，跟住啊幾多嘅唔公義啊，點點點啊，blah blah blah 咁樣。但我想話咧，其實咧係好容易 trigger 嘅啫，即係軍人同埋警察咧係相當容易被利用嘅。點解咧？我解釋俾你聽就係、是，其實佢哋係底輪主導的。OK， 底輪 OK， 上一集都有講少少底輪嘅部分啦。OK， 底輪主導咧就係咩意思咧？就係話佢 it's all about survival， 全部都係同呢個生存有關。佢喺條街度對住啲抗爭者，佢覺得啊，你威脅緊佢嘅生存，你明唔明啊 ？OK， 你會累到我啊，冇一份工啊，你累到我啊。冇得喺屋企陪老婆仔女啊！你累到我啊！大热天时要着住咁多 gear 啊，孭住咁多嘢啊，走走趯趯，我凉冷气唔好啊！咁样你明唔明啊 ？OK， 底轮弱嘅人咧，佢往往会喺一个受害者角度，我就 send 咗一个咧俾我自己，我准备要讲 OK， 就系 RTHK 嘅新闻嚟嘅，系啦。就係咩咧？就係、是、蓝色水剂射中清真寺啦，警方就话追究。有冇人做錯係無補於事嘅？嗱，依個好笑啊！點解咧？就係、是、當你同佢講某一件事嘅時候，佢就話無補於事。但佢數你嘅時候，佢數得好開心。OK， 所有嘢都係人哋嘅錯，所有嘅嘢都係人哋嘅問題。你唔覺得藍絲係咁？你唔覺得警察係咁？你唔覺得政府係咁嘅咩？咁乜嘢人去到咩程度會發生啲咁嘅事咧？就係、是、底輪好弱嘅人。一定是被害心理、受害者心理，覺得全世界都想他死啦，全世界都害他啦。他看不到其實你們的抗爭呢不是針對他的，你們的抗爭其實是針對政權，他看不到的，你明白嗎？他就是覺得是關自己事的 ，OK？ 你累到我沒得回家涼冷氣陪我仔女啊，咁樣，你累到我沒得去旅行啊，咁樣 ，OK？咁所以你明唔明？你身邊你啲同事、你啲 friend 總有一個係底輪弱，咪就係咁樣樣咯。底輪弱而又係底輪主導，咁咪就係用咗講嗰兩個字，咪撲街咯。你明唔明啊 ？OK， 就係喂，唔好玩媽咪啲耳環。喂，唔得，唔使得，唔使得。出底輪弱咗個咩特色咧？特色咧就係好需要人哋認同嘅。你明唔明啊？即係咧你。讚佢啦，哇！佢就飄飄然啊，好需要人哋附和佢、認同佢、覺得佢啱啊。因為呢啲人佢好冇存在感嘅 ，OK？ 點解會咁啊？因為底輪弱係底輪受創啊嘛，你明唔明？即係佢都係嗰句啦。你可以講係一至七歲或者零至六歲嘅時候咧，受咗好多嘅創傷，而嗰啲創傷咧就係、是、恐懼啦。咁所以你發覺咧，當你明咗脈輪之後咧，你係冇咁會同佢哋斤斤計較，因為你覺得唉、哎、算罷啦，你底輪弱都冇得搞噶啦。佢唔係真係冇得搞，其實係有得搞嘅。但係咧，係你都要當事人願意先得噶。我都話，如果你下下都能量即係歸波氣功嘅話，咁真係講條招噶啦，你明唔明？冇用噶啦，真係。我上一集講嘅一半都唔記得咗講 ，right？ 就係有一個建築師朋友男仔嚟嘅，靚仔嘅，佢經濟條件又好啦，跟住咧又住中環半山啦，咁諗住溝死女啦。咁但係咧發覺佢咧就拍親拖都好快散 ，OK？ 咁我初時以為嚇一定係你。 嚇鹹濕，下下咧就見到靚女就想搞人哋，搞完之後就拜拜咁樣樣，諗住係 OK， 但居然咧唔係，原來 turn out 有一次我哋一班人飲嘢，跟住咧我就話佢起身走出去打電話俾女朋友，新拍嘅打極都打，打極都唔通，係咁打係咁打，咁我哋就話：，你陣間先打啦咁。跟住你見到佢咧，成人變咗。面色啊，跟住佢反應嘅表情嗰啲，可以變一個人咁樣樣。跟住佢就係咁要打，係咁要打，好似 obsess 咁啊！你知唔知啊 ？OK， 即係好似著咗魔咁樣，係咁要打，係咁要打。anyway， 打咗可能九個字之後，終於打通咗啦。哇！嚇死我哋！佢係咧瘋狂咁樣樣咧鬧爆個女仔。跟住嗰下我就話 OK， 如果我係佢，我都同你散啦。而家我明點解你以前女朋友 last 唔到咯？即原來不是他花心，不是他想即乜乜即飛啦 ，OK？ 原來是因為 right，OK？、Okay? 我嗰陣時我都未明白，我哋所有人在場都嚇嗰度揼嘅，知唔知？即點解佢會咁大反應？打唔通啫，或者冇人聽啫嘛？咁可能佢落咗地牢咧，可能佢做緊瑜伽，可能瞓緊覺啦。但我後來同佢熟咗之後咧，我上一集都有透露到依一點，就是原來佢五六歲嘅時候，好似五歲幾唔夠六歲啦，媽媽過咗身 ，OK？咁嗱，今时今日你同我系大人，咁我哋觉得即系咁都过咗咁多年啦，咁样跟住佢阿爸又后来娶咗个太太，又对佢好好嘅，即系佢后母好锡佢嘅咁。咁但系你谂下，一个五岁几嘅细路仔，突然之间冇咗妈妈咧，系晴天霹雳，系世界末日嘅，系天崩地裂嘅。OK， 系啦，系佢系觉得系。无法承载嘅嗰种恐惧，同埋嗰种不能理解，因为五岁几啫，佢点会明白妈咪死咗？佢觉得咧系被遗弃，而一个伤口一路都喺里面，系咪好得意啊？呢个小朋友 ，wing， 佢而家系唔知嘅，即系佢唔知道，其实佢 triggered by 佢个 inner child， 佢里面内在小孩嘅创伤一路未复原，所以当佢打。電話找不到他女朋友的時候是重新撕開個傷口 ，OK， 跟住佢要即刻找到他嗰、那個傷痛，佢要即刻去撫平他咁而依一個係唔係底輪嘅創傷？其實是因為他 fall into 零至六歲或者一至七歲，或者睇你計唔計胎元啦，嗰、那個 category 嘛 ，OK， 所以依一啲你問我點樣去加強佢個脈輪呢你可以用曬所有嘅木輪樽嘅，你可以帶曬所有紅色嘅石啊，帶埋真嘅珊瑚嘅石，但係佢上升期有個限度，點解？係因為佢嘅阻塞係依一啲創傷記憶，所以你係要喺個磁碟度清洗催眠咯，真嘅做催眠咯，或者係好似我頭先幫個客人咧，我清佢三個輪嘅，等我諗回憶下清邊三個輪先，底輪、太陽輪同埋眉心輪 ，OK， 一路清嘅時候咧。我平時都會咁講啦，我就話一路清嘅時候，如果你突然之間身體有啲咩反應，譬如話凍啊、熱啊、嗰度痛啊、嗰度抽筋啊、嗰啲咩成嗰啲，講俾我哋聽。你見到啲乜嘢或者咩情緒突然之間產生嘅時候，都講俾我哋聽。跟住佢就話佢想嘔 ，OK， 有一個位佢話想嘔，但我明明冇掂佢啊，唔識。跟住我就問佢，我話細細個嘅時候係咪成日都俾人話你冇用？跟住嗰個係啊，我姨丈咯。我姨丈成日都话我冇用，咁跟住呢个时候咪就系 guided meditation 咯，即系类似催眠咁样样。翻去你细个住嗰间屋，你见到个大闸咩？见到啦。你而家拉开个大闸，推开道门啦，你见到咩 ？OK， 你行入去，你一见到边个喺度？我见到我姨丈，见唔见到自己细个嘅时候嘅自己？见到 ，OK， 一路咁样 guide 佢咯。跟住叫佢進入翻佢細個時候嘅身體，去同佢姨丈講。我哋成日都話啦，其實如果咧Titanic 咧，佢係知道嗰度有嚿咁大嚿嘅冰川，佢都唔會鏟埋去啦。好明顯就係因為佢睇唔到啦。佢點解睇唔到啊？因為面頭得咁少啫嘛。原來佢下面係有咁多啊嘛。OK， 咁所以其實我哋嘅潛意識啦，我哋每一個脈輪呢個磁碟咧 ，OK hold 住咗嘅咧。就是橫跨生世，不止今生，不止我們小個所承載住的。如果你真的催眠的話，然後你是 past life，OK？、Okay? 我哋叫做 age regression， 即係你係退翻去前世去睇嘅話，佢 probably 係因為佢知道一件事，即係一件事嘅真相 ，and then 佢去講出嚟 ，OK， 而招致殺身之禍。It could be that， 或者佢講完出嚟，佢冇招致殺身之禍，但係有好大嘅後遺症，譬如俾人抄家啊，跟住累咗好多人啊，流離失所啊，如是等等，即係好大嘅 trauma， 跟住後來死咗。咁依一個 energy， 依個殘留咧，就喺依一度帶嚟今生。如果唔係，即係你好難去睇嗰個人其實點解佢會依一啲位特別弱。即除了是你这一生，譬如喉咙，是因为你有些东西你要讲而你没讲，我们自己吞了吃了死猫 for instance， 是啦。所以我就说你每一个脉轮呢，那七层呢， OK， 由最近发生的事，跟着远少少远少少远少少去到呢细个啦，再入呢就是前世的磁碟来的， OK。 而其实呢它是由这一度一路去到后面的，它七个是这样拉的， OK， yeah。系啦，咁啊，所以底轮弱嘅人系特别容易被利用，因为佢需要被认同，佢需要人哋托高佢 ，OK？ 一有人赞佢，佢会为佢做任何嘢 ，OK？ 为女死为女亡，为咗嗰个赞美同认同，佢可以做任何嘢。所以军人同差人特别要对佢哋要求严格，因为佢哋揸住嘅系武器。他们是可以合法杀人，我们不可以， OK？ 而底轮主导的时候，底轮若还要主导，你就知道就是现在看到的情况， police state， OK？ 是的，警察治港， OK？ 跟着光头警长会出来去教阿妹仔， OK？ 怎样做事咯，你明白吗？ OK？ 因为他要在一个焦点之下，他要那种光芒，你那个spotlight 在自己身上面， OK？ And then 他很需要认同嘛，所以他就要不断发表伪论出来令到你们认同他咯，明白吗？ OK？ 很需要刷存在感咯， OK？ 这个是底轮一部分，但是底轮的光明面和黑暗面我下一集再讲， OK？ 好不好？就有什么问题呢就即管留言啦，或者 set inbox 给我啦， OK？ 那就会在下一集就答回大家的啦，拜拜。